应该在西边先下的。 哦哦，怎么有点感觉像玩手游吃鸡这个缩小包围圈？ 注意注意， 对， 这个跟上我、啊。 哎，雨水已经来了啊。 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特凉快，为什么？一会儿西边下雨了，那所以在这个雨中行车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哎哎，那今天早上咱们在路上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条新闻，就是暑假到了，再加上这个现在孩子们放假，出现了 条件也好了， 哎，出现了很多独行侠。什么叫独行侠？就是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坐飞机，比如说去哪玩去哪玩。我前两天刚看到还另外一条新闻啊，当然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不鼓励的那个范围啊，就是有一小孩十岁的小孩，这个开着他爸爸的车去另外一个小区找人踢球。十岁啊， 我的个天哪，这个， 所以呢就是这个 家长这监护啊， 当时家长到了以后说，自己当时那个爸爸腿都软了，说那小孩怎么会看，他说没有，就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吧，这小孩老问啊，说这干嘛的呀，这干嘛，他爸爸也没当什么呀，就说啊，这个是这个就交了、 哦、 交了，哟，这孩子就让自己开出来了，你看 我找找， 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咱们聊一点啊，就是你小时候都就是做过的什么很独立的事情， 对，这是正向的啊， 啊，正向的啊，你 独立的砸了他们家 玻璃，这是不对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 这城邦结伙到时候更严重、这个， 对对对， 说正向的啊， 就是说 挺自豪的， 哎，你自己特独立的一件事情，对吧？ 我也是大人了， 啊、 是吧？ 啊，对对对， 独哎，我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吧，可能只有四五岁，独第一次去。买醋给家里， 哎呦，这就是说所谓的打酱油的那个是吧？ 对对，这你别看这事儿现在说起来很小，但当时觉得自己挺紧张的。首先手里攥着钱，得走一阵儿，不是下楼就是，然后老觉得那个钱呢被人盯住了，其实根本没有人看你，你知道吧？然后呢，到那儿我还得分辨醋和酱油是怎么区分。 等你长大以后才明白啊、你比钱值钱。 又跟那个家里还先学了。 哦、 闻一闻，闻一闻哪个是醋，哪个是酱油？ 哦，火！ 因为都在缸里，你也看不出来，都是真是零打的那种。 哎，对对对，所以呢，各位啊，你们曾经有过就是小的时候做过什么特别独立的事情啊？ 哎、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是 你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另外这个昌平也在下小雨啊，提醒您在昌平的朋友也注意安全。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共有产权房首付最低30%。 哎，另外呢，影视翻拍致敬经典还是消费情怀呢？ 还有下学期课本暑期热卖的背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共有产权房首付比例的问题啊。关于明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购房人使用个人住房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那通知规定，适用首套房这个房贷政策的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按照政策性住房执行，不低于 30%。 根据现行住房信贷政策，购买商品住房家庭的购买商品住房的家庭呢，在北京无住房且无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住房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分别为 35%、 40%，经济适用房、自住房等政策性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为 30%， 名下有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住房、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分别为 60%、 80%。 同时呢，通知明确了商业银行、公积金中心的贷款审批时限，要求贷款机构在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呢完成审批，推动贷款机构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保障共有产权住房人购房贷款的权益。 说完了住，我们再来说说吃、过日子嘛。进入七月以来呢，鸡蛋的价格持续走高。七月下旬的时候，鸡蛋价格批发价呀一举冲破每斤4块钱。哦，据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这波鸡蛋行情从七月份开始持续上涨，鸡蛋价格虚高，对养鸡场来说既是好事，可是也是坏事。六月末的价格是养鸡场盈亏平衡点的价格，如果价格继续下降，养鸡场就会出现亏损， 而本周鸡蛋价格继续上涨，既有季节性上涨的因素，也有鸡蛋期货大盘拉动的因素。嚯，在进入暑期之后呢，鸡蛋价格有可能会出现季节性的上涨，当上涨的幅度可能达不到养鸡场的预期，批发市场走货量会有所下降，销售平平。哦，就你价格高了，货不一定出得多，是吧？ 对， 哎，最近因为可能健身的人多了，是不是吃鸡蛋的人也多？ 哎，这个倒也是啊， 是吧？他们都不吃蛋黄，我来吃。 2018年北京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是45547人。 嗯， 目前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18年北京市各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这个招生规模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海淀区是生源大户，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达到了11598人。 哇， 其次是西城区是5746人，东城区的招生规模5030人。此外呢，2018年市属高校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712人，其中博士生招生计划是1137人，硕士生招生计划14575人。 要说这个学习好重要之外啊，还必须得身体好。 嗯， 在这儿要提示家长，应该每周监测孩子的视力和体重。 嗯， 市教委呢近日下发了一个关于开展2018至2019学年中小学健康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对于体重增加过快和视力下降过快的学生，学校要提醒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诊疗和干预。 嗯， 你知道吗？咱们国家是这个视力全世界视近视最多的人， 嗯， 最多的国家， 主要是咱人也多，嗯， 对，然后而且是年龄最低 哦， 啊，你知道吗？新学年呢，本市将继续开展防近视、控肥胖科普宣传啊，组织健康科普专家深入学校，对学生、老师及家长进行科普宣传，内容包括青少年近视的预防与控制、学生家庭膳食营养巧搭配、青少年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理、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更好沟通、从青少年筑起控烟防线，还有学会正确刷牙等等。不过现在小朋友当中肉乎乎的是有点多吧， 是，就是而且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湖南卫视特别火一节目叫少年说嘛，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镜头一出来，底下不是孩子们都是仰着头看楼上的那孩子 啊， 然后就会发现齐刷刷的一排眼镜啊。 虽然小胖子上去你想捏一捏，但其实对身体真 不好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购，如果遇上产品质量问题，投诉无门是常有的事儿。 哎呀， 但是最近呢，有一位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对方说：“哎呀，我是某电商平台的客服人员， 嗯 啊，我是大帅购物的这个客服。” 您有什么事儿啊？ 哎，是这样啊，您在这个网购的这个网上购买的这个宝宝湿巾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啊？哎呀，没关系，我们商家现在要收回产品，并且对您进行退款赔付。 哎呦，这么好啊你们，那怎么退呀？ 哎，这样吧，您申请一个蚂蚁借呗，并且在蚂蚁借呗上您先提前3万到自己的工商银行卡上，然后呢，哎，这张女士就马上按照客服的要求一一操作了。 哎呀， 但当时张女士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啊，直到转账完最后一笔9900元之后，在同事的提醒下再醒悟过来，然后呢，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购物后接到任何退款电话要多留个心眼儿，要先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核实，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更不能泄露操作时候的验证码，万一发现情况有异时，应该立即终止操作并且报警。哎呦，现在这骗子真是防不胜防啊，我跟你讲啊， 踹的两脚，什么玩意儿。所以当让您下载这个下载那个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先拒绝。 嗯， 对吧？再来看看这个百荣，北栋批南百荣又一个北京人记忆里的老牌商场呢，要开始全面转型了。7月初呢，新零售标杆某先生卖场啊，进入驻这个百荣，加速了这个14岁老市场的转型进程。也获得一些消息吧。目前已经是这个从3年巅峰时期的上万家商户的规模瘦身到了5000家。总之会调整一些吧。就是未来呢，就是依托巨大的空间载体，打造全业态综合性购物中心。 将欢呼跌倒一堆土，拥有伤疤沉默了无卖力对演出。花开花落是什么速度？破土而出用什么力度？微笑欢呼，心中有数，骄傲是全部。人生这款游戏，我如何玩得下去？最重要一个问题，看你怎么发力。不管我是打太极，还是来一场拳击，我尽的全力，狠狠一击，只是。 是为自己满意。以部分社会之力，我略尽绵薄之力，谁手无缚鸡之力，我助他一臂之力，为九牛二虎之力，是排山倒海之气，用尽洪荒之力，我非常满意，不用登峰造极，我非常满意，我赢了自己。 哎，来看看大家都做过什么赢了自己的非常独立的事情啊。 对。 哎，看一下锤大王说了，哎呀我已经忘了我是两岁还是三岁的时候，我天哪，你的记性真好。两岁还是三岁，我爸带我去超市，那会儿北京刚有超市，人特多，怕把我给挤坏了是吧，啊，说你就在门口等着我，马上回来。哇、哦、你爸心 真够大的， 真够大的。 我当时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都是爹带娃的情况啊。说你 有可能 你在门口等着我马上回来，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自己拎着三斤桃回家了。嚯、 那不急疯了吗？ 我妈以为我爸在楼下碰见熟人，就让我先上来了，也没在意。那会儿啊，也刚安电话，我爸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听见我妈说在家的时候，我爸都哭了。太独立了你。 这倒是给你爸一个教训。本来 是 应该这样。 这 肯定心里想，让你不在意我，让你知道。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让你爸爸来互动，我独立的把娃给扔了啊。 这确实是爸爸容易，但妈妈心也够大的，也没问爸爸。 不，人家说嘛，就是以为他爸爸在楼下跟人聊天呢，让他自己先上来了。 家的性格比较相近， 哎。 凯邪说，小时候趁爸妈出门，独立吃掉了全家，周末准备吃的一大盆荔枝。 火，你这上火上成什么样？ 就给我爸我妈一人留了一个， 孝顺孩子， 然后很独立的被揍了一个晚上。 哎，说这个荔枝，听说是吃多了上火是吧？ 那是热带的水果了。 哦，所以我每次我都害得我特喜欢吃这个的吧，但是又不敢吃多，每次就能吃那么三四个，我就心里。哎、 对，日啖荔枝、哎、哦，都太多了啊！ 日啖荔枝什么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吧？ 你只能日啖荔枝三四个。 所以我觉得写这首诗的人应该一定是上火上死。 你这么说苏东坡是不对的啊！ 哎，他你别说，还经常上火啊！ 对，他着急。嗯，哎，这一杯清茶说海淀的雨下的也很大啊。 哦， 天通苑也在下雨。 还有赵老板，哎呀，老板专门给我们发过来了，说啊， 赵老板 帮我提醒一下昌平区里的朋友啊，开车注意安全，这边下的非常的大、啊。 久仰。 哎呀，这个老板范儿十足啊！哈， Calder 说，哎，我跟你说，小学的时候父母上班。我特别懒得去500米爷爷家了， 那、 自己在家做尖椒炒鸡蛋、西红柿鸡蛋汤、红烧茄子，算不算独立？ 你这个太独立，这独立大了！我跟你讲，你都没开个饭馆啊，你。 哎，菜还挺均衡哈、 是，还尖椒鸡蛋、西红柿鸡蛋汤， 那你看 红烧茄子。嗯， 要么你看人准备一个鸡蛋能做俩菜，对不对？还有咸有蛋、有汤有菜。 哎呦呦呦呦呦！我想知道你现在厨艺怎么样啊？ 还是这仨菜。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您小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做过什么样子的特独立的事儿啊？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天文方面的消息啊，就今天晚上火星将在摩羯座大冲啊，那就听起来怎么这么像算命的，说当晚爱好者们可以观看到它大放异彩，比木星还要明亮。而周六的凌晨，就明天的凌晨啊，将会上演月全食的景观，到时候火星行至自2003年8月到2035年9月间与地球距离最近的位置，红色的火星将既大且又非常的明亮，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比木星还要明亮啊。此后的整个八月都将是2018年整夜观测火星的最佳时机。据悉火星大冲约15年或17年发生一次，本次大冲呢将是自2003年火星大冲以来火星最为明亮的一次 哦，你要再看的话得等到2035年。 对，而且呢这个本周六的凌晨还有月全食发生。 哦， 这一次月全食呢恰逢今年的最小满月、发生期间呢月球正位于远地点附近，因此是一个比较小的满月。 哦， 月全食就月亮 天文形象。我刚才看了一个新闻，说是 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我天哪， 你要 然后我就刚才在想，真是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可能哎家里来客人了，哪来的、啊、木星来的啊，不远啊。 我的个 挺好挺好，哎 更没 点，哎我独立的去了一趟火星， 回来不 哎 不管回来。 对，咱们说一说另外一些热点消息啊。 不过上一条消息也挺烦人，居然有人翻拍了新白娘子传奇，你这能忍受吗？ 啊，是吗？ 嗯， 其实说实话，我一直希望他有人能够成功的翻拍一下，就是 咱们不拒绝。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会肯定会在特效啊整体的这个画面风格上啊有很大的提升。 但你不应该换女演员呀， 但你要再让赵雅芝来，他只能演妖精了，你看。啊、 不是白娘子，也不是简单的人、 啊、对也是啊也是啊， 对呀。那你说 但是其实电视剧这玩意儿啊是这样、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看过老版的，你很难再去接受新版的。 尤其赵雅芝确实把那个中国传统女性的那种 对 贤良淑德、秀外慧中演的淋漓尽致、 就是外柔内刚演的、哎呀好， 你说别人演你不认真演、 是 吧，你在别上使劲、这就不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其实这个很多翻拍的剧啊，像什么翻拍情深深雨蒙蒙的，什么这个翻拍前段时间那个叫什么流星花园的啊、那翻拍剧呢很少有能够超过前作的，甚至能保持口碑的也寥寥无几。那为什么还要翻拍呢？在电视评论人何天平看来，翻拍呢为经典提供了一个不断与当下进行对话的可能，对于影视剧作品而言，无限制的重播并不现实。此次翻拍便以旧材新用的方式，一次次的将经典从信息洪流当中唤醒，让他们再次走入观众的视野，让观众感受到经典作品的精气神。所以这个你的愿望是很好的， 对、 但是你这个团队能不能担得起来你这个愿望，就 也不是翻拍的都不好，你看《倚天屠龙记》后来这几部拍的也可以，大家也能接受。其实它也是一种翻拍，但是你要说这个无限重播不可能，也比你老播差的强，对吧？但凡聪明的主创都知道，想观众买账，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剧本创作就需要这个切合时代的脉搏，加入更多现实关怀的内容。正如一位知名导演所说，假如故事完全照搬原版，那观众除了画面还能期待什么呢？ 对。 Show you what to do. 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o oh oh, from romance we run. Oh oh oh, through fun as we roll.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d and know and find the easy way to go. 哎呀，来看看大家独立的事儿啊， 独立不容易呀、 啊。哎呀，好， 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长让我独立去买芝麻酱。 哦，好事儿啊， 没问题。回来之后剩半碗了。 哎呀，好， 打这之后这活儿就让姐姐陪着我去一起完成。我是70后、因为我姐得看着我。 哎，后不是，我就害怕，如果是我的话，回来一碗都没了啊，怎么回事？我们俩分了。 来看看啊，还有那个 太逗了，一边走一边喝芝麻酱。你不怕闹肚子吗？ 哎、是这个醉猫说了，我小时候那神来，我得跟你们说一说。大概四岁的时候，哦、我就坐电车104路，从安定门到王府井教学，王府井教堂去学英语。 哦， 我妈把我送上车，到了站，售票员阿姨就告诉我你要下车了，我就自己过马路去上课。 哎呦，真 下课到晚，下课是晚上，我爸妈再来接我。小学三年级，自己坐车去照灯语录学作文，这都不算什么。遥想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嗯我哎呀，你看他就笑了，说我正在当时正在热播电视剧《陈真传》， 对 我特喜欢，我想让我爸妈给我买那个一套小人书，他们就是不买。正好赶上那年地坛庙会，我看见有个摊在卖，我就拿着我妈放在桌上的一个月工资，攥着一大把钱给人家那卖小人书的，说我要买一套小人书。说还好那会儿人实在呀、啊，那大叔就收了我书的钱，然后把其他的钱就还给我了。哇、哦，回家你们可以想象，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单打， 值得稍微打一下。 混合双打 太严重了。 哎，不，但是你看他从小就绝对是个很独立。 我感觉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呢？ 嗯、哦， 住在了安定门。 哦， 安定门离那俩地儿远，所以要独自坐车去学作文啊， 哦、 学英语、 嗯。 安定门又离地坛太近 哦， 所以去庙会很方便。我小 你把都怪到安定门。 我上初中了，人来到安定门还给我妈打电话呢。妈，我丢了、嗯。我妈问我在哪儿啊，好接你。我不知道这地儿是哪。后来考察的时候发现，哦，这地儿就是安定门。 嗯嗯、好家伙，来，再来看看啊。东说了，三四岁的时候呢，爸妈都是很早起来做豆腐。我醒了一看，身边没爸妈，便从床上爬起来，再到窗台上，窗户关着呀。我前弓步后啊，前后弓步气沉丹田，嘿。这一拳捶开窗户，从窗户跳出去摔一大马趴没哭，之后爬栅栏被夹住然后才哭了。 干嘛 爸妈您阿娇您给我们讲了一次独立的哭的过程。 您这是 爸妈回来才救下我啊、嗯、 要离家出走吗？ 不是，他是醒过来以后发现没爸妈，要去找爸妈。 哦， 所以你看啊，那个时候他肯定住的是平房。你这要是、 啊、当然楼房， 你这要住的楼房，你前后弓步气沉丹田，嘿，你就啊！ 不是不是，他跳出去之后是有护栏，摔在了护栏那平台上，所以在护栏爬出去的时候栅栏被卡住，等于实际上他没爬出他们家这矿。 哦哦，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你以为他摔 地上了吗？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住平房，他应该有那个其他的栅栏什么东西的， 是吗？ 哎，好吧，大家今天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曾经小时候做过的特独立的事情是什么。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 1231.63 美元后震荡上行，最高达到 1235.17 美元后转跌，晚间美元指数走强，金价承压下跌不断走低，最终收于 1222.31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国际现货黄金1223.5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利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路上聊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您小时候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特独立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能够自豪的显摆一下的。 哎，对啊，来看一下销魂的节奏就说了啊，哎呀，99年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脑，哎呦99年啊，有那时候电脑可贵啊，说这个那个时候上网还需要调制解调器，攒了三个月的早餐钱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 这名字好久没听说过。 对啊，说安装的时候呢没有断开电源，然后被电击的吱哇乱叫啊，刚被电打完之后又被妈妈给打。 那可不是。你这太不小心了。 哎呦，这妈妈也是，你让她先消消电啊，要不然她电着您啊。说让我一个星期不准碰电脑，一个星期之后呢，我终于装好了调制解调器，用系统线连在电话线上。那个时候啊，电信的密码和账号都是163，但是话费是按市话收取的，一个假期用掉了1000多块钱的电话费，后来就被我妈混合双打了啊。这就是我独立完成上网的一件事情。 第一次上网， 但是我特想知道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能说一下吗？就是我想这么早接触电脑，我想知道对他的职业生涯有没有什么 影响。这都是阴影，你没注意到吗？ 对，但是 你 一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你讲讲你的故事吧。 别， 哎，你是怎么决定学？ 先说第一回， 你是怎么学习想要学习计算机的呢？ 我就是对这种电器的设备特别喜欢，就所有的跟这种电子的玩意儿都特别喜欢。 哎，那你跟盛博一样，哎， 是吧？ 啊，他也是。你们初中的生日也差不多。 哎，对，哎，对，是我们俩生日差，我们俩一天好像。 哦，是吗？ 我们俩一天， 所以 然后有一次我还把他的蛋糕给吃了。是这样，那个 我们来 是这样，我们吃了，我来了一块蛋糕，来了一块蛋糕呢，以后呢，就是我把它给放到了冰箱里 啊。 结果我去第二天我去拿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定的选的蛋糕的品种都是一模一样的， 真够像的。 然后我一看，我就把那个蛋糕拿出来，我想我懵了，我想我昨天不是吃了一块吗？怎么没还这么完好呢？ 你就觉得又好像没吃， 没吃。我想我可能没吃，然后我就又把它给切了，然后给大家分了一下，然后哎，发现好像我吃错了， 这简直是慷他人之慨嘛！ 来 怪 看一看， 他不邀请你。 哎，你别说哈，还真是一样的， 蛋糕结下的 梁子啊。 伯伯说：“哎，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被一个大黄狗追，然后跑不过他了，追的我不行，我只能转过头来大喊一声，然后抓起一把石头，哎呀，把那大黄狗给吓一跳。此刻，狗的主人出现了，把它叫回去了。 哎呀，好， 想想就害怕。那个时候那狗比我长得都大，这它要是扑上来跟我也喊一声，我就完了。 好，这狗一看，本来以为是个青铜啊，后来发现是个王者啊，那个什么，这个。”有一句话叫狗怕叫狼怕弯腰狗怕蹲。 哦，是 啊，对吧，这个是一个老话啊，就是你要是碰到狗了的话，你一蹲他以为你要捡什么东西要打他，他就会往后就会躲了。 那狼为什么怕弯腰呢？ 是不是弯腰端枪啊？ 是有这么端的？ 哎呀，不知道，反正叫什么狼怕弯腰，狗怕蹲。 你知道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 什么动作？ 别动，看看这是狗还是狼？ 发现狼狗，我应该怎么办？先弯腰。 俩人还好办一点。知足常乐说：“哎，老铁，怎么大兴不下雨呢？那你没听我们那预报吗？ 哎， 这个雨量偏北偏西，没有大兴。 好，再来看看，还有一丈魔还问人家、刚才那姑娘，你为什么要去王府井学作文？去赵登禹路，去王府井学英语，去赵登禹路学作文？我想请问你们，安定门附近就没有补习班吗？ 你管人家呢你。” 你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沉思。 人都在日本还管这么具体的事。 对，他现在还在外面旅游啊，听着我们节目啊。 阿尔伯特韩说，我七岁的时候独立烙饼。 哦， 从和面到吃。 哦， 全是我自己弄的。 哎呦呵、 就是这个饼擀不圆呐。 哦， 并且从此之后我的饼总是搞不圆啊、无论怎么弄呢都是椭圆形。 这个饼擀不圆说明你用力不均。就是 大概是披萨饼吧。 有可能是斜饼啊！ 哎，这特别像那个长的那火， 就是那叫斜饼嘛，那个 底 我们叫斜饼啊，鞋底的烧饼啊。再来说一下这个爽说了啊，说一个我同事的孩子吧，姥爷带着3岁半双胞胎儿子去三环边上的一个公园玩，其中一个走丢了，3岁半的双胞胎儿子。2个小时之内，这孩子在公园里玩了一会儿，然后自己走了10分钟，穿过三环的地下通道回了小区，在小区里又玩了一会儿，回门口坐着等爷爷。这时候大人可都急坏了，也报了警了，小区好多人都出去帮忙找了，全都撒出去了，围着三环找啊，整个小区都空了呀啊！ 就是上个月的事儿， 你看啊，这整个小区都空了，就还、 小朋友这么大， 小 叔叔你忙什么呢？ 哎，那干嘛去呀？哎呀，别，你别闹啊，我们去找孩子去啊！ 哎，听说你丢了，不，这个真不能撒手啊！ 哎呦，我的天哪！ 但是超越百年李爽说，跟你们说一题外话，我和老公骑车10公里去看门园的油菜花了 啊， 好舒服，景色也不错，发、两张照片，确实。 好美啊， 天蓝云，就是天高云低是吧，然后浓浓的黄色和那白云糊在一起， 而且关键是天上的这个白云啊，它一个弧度就整个一条弧度画过去，真像那个天的这个边际，哎呦， 对对对，感觉是在 极其的壮观， 现在天桥上拍的是吧，比较高， 对对对对对对， 真美哎， 对， 赶紧互动一下话题吧， 哎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胡森说反了吧，大帅，应该是狗怕弯腰，狼怕拿刀，没有，你们 是不同流派， 哎对，哎还有人说也是说反了，说狗怕弯腰，狼怕蹲， 哎， 反正你们这样吧，就是 做一个伸展运动， 先弯腰再蹲吧， 对对，都搞一搞，要不然这也分不出来。 还有温德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儿互动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稀世珍宝品质卓越，千里规模诚邀品鉴，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一起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运会游泳赛程出炉，孙杨傅园慧领衔中国泳军来进行冲金啊！近日2018雅加达亚运会游泳和跳水赛程公布，游泳项目呢将会在8月19号到24号的晚间举行，孙杨傅园慧领衔中国军团将向41枚金牌发起冲击，跳水项目在8月28号到9月1号进行，中国梦之队派出施廷茂、陈艾森等名将，目标那同样是大包大揽啊，哎， 加油， 加油啊啊！好，再来看一下亚足联确认亚运男足重新抽签，国奥上签的分组恐怕要生变数啊！ 哎，比赛还没踢呢，有的队已经被淘汰了。 然后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男足比赛当中。 嗯， 由于亚运会组委会工作出现了重大疏忽，导致阿联酋、巴勒斯坦两支参赛球队没有出现在此前分组抽签的名单上。 你这好 话怎讲啊？你这 这啊，抽着抽着少了两支队伍啊， 这遭到了上述两支球队足协的严正抗议啊。嗯，那当然得抗议了。为了弥补这一疏漏，稍早前啊，马来西亚媒体呢援引路透社采访亚足联发言人的消息，在亚足联干预和施压下，亚运组委会方面将重新抽签。不过原有的六个小组不变，多出的两支球队呢仍将被安排在六个小组当中。 哦。这还能干出这种事儿？ 这叫什么事儿吗？这个叫…… 对，好家伙！再来关注一下啊 ，C 罗领衔世界足球先生十人候选名单，法国队有三个人入选。国际足联近日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8年世界足球先生奖项的十人候选名单。过去两年蝉联该奖项的葡萄牙球星克里斯罗纳尔多入选，然后呢，此外名单当中还有三人啊，来自于新科世界冠军法国队。在这份十人名单当中，居然包括了法国队的19岁小将姆巴佩啊，格列兹曼和后卫瓦拉内，这个都在这个名单当中。此外呢，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当中的核心莫德里奇也同样入选了这个名单啊。 对于这个年轻的球员来说，能够入选，我觉得 哇，那这个 大的荣誉了， 对 吧？ 这个简直就是，是他今年发挥的也挺好的啊。但是，我觉得距离世界足球先生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能把他列进去，也算是对他的这个 认可， 一个认可吧。 嗯，没列你呢？ 哎呀，这个我主要不愿意去把所有的荣誉都抢了，你知道吗？ 你得放在足球太太那。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太低调 哦。 在这个团里，我是这个团里逃生孤掌的人。你很痛在不再大呀，有心有碎有苏难免，连你性情听可无老松音更话句。团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朋友问我是有心吹呀，我令你饮水饮水，饮水饮水，我吻吞你的饮。 哎，明明挺乡土的感觉哈，用粤语唱出来之后，就真是变洋气， 洋气了，是吧？ 对对， 我的老家狗在那个屯， 你是不是本屯的足球先生？ 狗在那个屯啊，猫在那个屯。来看一下这个， 你那么讨厌、啊？ 说一说这个 大黄汪， 哎，大家这个 独立的 独立的事情啊，还有大 Q 问，哎。这是在这互动，刚才说哪位朋友说油菜花在哪儿，在哪儿呢？ 门源，他那个是出去旅游了。 哪个？ 四川的。 四川那边的啊。来说说大家独立。 我再查查，应该是。 啊，王振武说了啊，这个我这个第一次互动啊，这个1985年四岁。那个暑假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把我送回 我说错，对不起啊，实在要打断，在青海 。青海啊，门源回族自治县，对吧？ 对。 青海门叫什么门 源源呀，水源的源， 水源的源啊。来看一下这个王振武说的啊，1985年我四岁，暑假爸爸妈妈呢把我送回农村老家，姥姥姥爷看护啊，然后呢离城市15公里。哎呀，觉得农村太无聊了，我想回城市啊，自己一个人凭着记忆沿着马路边一直走了5公里。家里发现我找不着了，急得到处找，顾着汽车沿着马路各种找，最后终于发现了我啊！惊讶于我那么小竟然走了那么远，哎呀！所以他们也就都已经惊讶的忘了打你了，是不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屯里还可以的， 不过这五公里还真是太长了。 哦呦，真的是啊！ 我大学还跑过5公里，差没累死。哦这梧桐说路况啊，说南五环呢旧中桥附近有这个撞车的情况 哦， 事故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还有来看一下藏姐说了，哎呀，我从俄罗斯刚回来，好多天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我太亲切了，太想你们了啊！就是你们北京太热了，我在贝加尔湖都穿着羽绒服。 好不容易回来说话还打嘟噜，您这是到了雅宝路了吧？ 哎呀，好。 啊、哎，但是这个贝加尔湖那就是凉。 嗯， 啊、 对, 对, 对， 大家去的时候都带点厚衣服。 哎呀，贝加尔湖，一会儿送大家一首贝加尔湖畔吧。 大芝麻说了啊、嗯，自己小时候独立完成的那就是做饭了。 哦， 小时候爸妈下地干活，经常回来很晚。我又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就学着给家里做饭。 哦、 记忆最深的就是第一次蒸米饭，特别成功。 嗯， 拿那大柴锅蒸的。 哎， 现在用的放水办法就是把洗完米蒸米饭放的水，就是用食指放到盆里试一下，嗯、水面到大米在第一指节之下， 嗯， 就可以了。 哎， 啊，但是第一次烙饼不怎么成功 啊， 烙饼外面都糊了，里边还不熟啊，因为火太急了。 啊， 不过爸妈回家还是很高兴。至于回来吃的什么菜，我已经不记得了。 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叫 主食 上了啊， 干粮上。 哎，还有这个格云说，哎，今天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话题叫做你小时候做过的那些独立的事情。 嗯， 还有明明，我们也已经看到你了。 Lonely 说，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原因，中午基本都在学校门口吃饭， 哦、 在那边和所有商户混得非常熟悉。 哎呦吼，你看 98年左右。每天5块钱够一顿午饭和零花， 嗯， 有时候还能攒点， 就是 哎，晚上回家自己做饭，独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是啊，你这人一看就是社交能力很强呀，对吧？能跟各个商户玩熟了啊， 这混吃混喝 就是为了就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组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条资讯，就是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7月28号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到时候呢话剧暴风雨的导演提姆修普，主演濮存昕、李小萌都将会到现场进行对谈啊，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如果您想面对面的与国际名导交流，如果您想一睹濮存昕濮哥的风采，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话剧暴风雨，快来参加我们的戏剧沙龙活动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更多详情。 再来关注呢，梅艳芳已经逝世15周年了。据我们了解呢，电影梅艳芳目前正在拍摄当中，影片由韩战的导演来指导，演绎梅艳芳的传奇一生，但是并未官宣这个演员的人选。影片呢是2019年全国公映啊，讲述的是梅艳芳的成长故事，年仅4岁半就到歌舞厅唱歌养家。哦，这个独立可也够早的， 对对， 19岁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胜出，靠自己努力成为了乐坛上闪耀的一颗巨星。 嗯， 在电影方面呢，梅艳芳也陆续出演了《胭脂扣》《奇迹》《爱君如梦》《钟无艳》等等影片，反响也很大。 嗯。再来关注一下去年中秋首演轰动上海的秋思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经过一年的打磨，金秋10月14号升级版的秋思将会在北展剧场推出。南北名家通过演绎28首中外艺术经典，抒发迎秋、送秋、思秋、爱秋之情，揭示秋是第二个春的全新立意，绽放人生的文化自信。全场有风物之美、情志之美、哲思之美的三个篇章，由物到情，由志到思，逐层深化。 另外呢，日前原创音乐人歌手陈楚生在北京举办了全新的 Live 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北京发片记者会，并且正式宣布加盟环球音乐。在10年前的选秀舞台上，他曾经对自己与歌迷承诺，如果活够久呢，我要唱70年，来向大家表明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而对于这个长达70年的理想之约，七分之一专辑仅是对过去短暂10年音乐之路沉淀的一次总结与呈现。陈楚生表示，相比出道时的自己呢，10年后的他对唱歌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愿意去做更多的尝试和探索。在下一个10年里，大家会看到他对唱歌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想法。 这还是一个认真去唱歌的人、啊嗯、 对对 对 吧、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上周六跨界歌王半决赛第二轮当中曾经拿下双栖歌王的吴秀波与宁静顺利晋级2018年度的总决赛，而陈学冬和韩东君同票在经过商议之后呢，最终决定两人共同晋级，就是一曲明星 KTV， 他们将在本周六21:05总决赛硝烟升级的战场上集结，开启年度巅峰之战。 来说个也是北京的事儿啊、嗯、由郭宝昌执导，傅大龙、郝蕾、于震领衔主演，刘佩琦、李成儒、寇振海等老戏骨倾力加盟的传奇精品年代剧东四牌楼东啊，首次曝光了重磅的物料《京华浮生群像海报》。导演就曾经说呢，东四牌楼东是想象的不单单是一个小人物，而是小人物群像。该剧旨在打造出一部真正讲述大时代背景下芸芸众生面对时代变迁如何生存而又如何成长的故事。 嗯， 讲的是什么呢？前清的这个清朝的贝勒哈兰无意中得到了一部记载着皇陵宝藏的秘书、 嗯、 由此人生也是发生了巨变，在国仇家恨中完成人物成长的故事。 嗯， 电视剧已经拍完了，后期制作里面当中啊，明年有望播出。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独立的事情、哦、嗯， 哎，你放了广告了？ 放了，放了，放了，好吧。 我怎么老 这个格云说了啊，我小时候可独立了，从幼儿园小班开始，一直到中班，天天逃学，总能编出新笑话、哎。直到中班的时候，我妈让邻居在上大班的哥哥看着我，他不管我说什么，都硬拉我去他们班，从此就再也没敢逃学过。 你看看， 小样，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啊。 总有一个人能治你。 哎， 爱说我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是自己交的学费、 嗯、 别人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带着的。 嗯， 这也是一笔 巨款。哦，交学费自己去交啊？ 对啊， 这爸爸妈妈真是 巨款吧。 哎，从小真是够心大的啊，就可以是放手这钱的事儿，丢了丢了，嗯，对吧。 哎， 家里有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个温点说了啊，小时候呢在杨凌西北农学院校区爷爷家住着、 哦、 从校区到杨凌火车站呢有一个高高的五台山，200左右个台阶，大概三公里左右啊、 嗯、 那时候我3岁，带着邻居4岁的哥哥去火车站接他在外上学的姐姐。好的， 这个乱哦， 这个姐姐应该5岁左右吧，然后家里人都急疯了，满处找啊，最后爷爷在站台上远远看见两个小身影在一个沙子堆上玩，也许是这样锻炼出了上小学碰见两次那种骗子都没被骗走。 哦，锤炼了，觉得 哦，就是从小也比较独立啊、结果呢就 主要锤炼了家里人。我 对， 小林说，我就记得隔壁的姐姐， 嗯， 隔壁的姐姐放学回家非要给弟弟妹妹做饭， 嗯， 煮一锅面，盐放错了， 嗯。放成了什么？ 洗衣粉。 哎呦， 煮了一锅泡泡面。 哎呀，好，估计孩子都当景看了，都忘了饿了。 哦，这个面， 这 啊， 哎，看一下啊，温妮也说了， 哎，这洗衣粉和盐离得不可能推进吧？ 哎，这不好说，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放在那儿了，或者怎么着啊？ 温妮说什么？ 温妮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听老师说。花草生长需要阳光和水。 对对对。 有一次去舅舅家，看到他家养了好几盆漂亮的花，舅舅给花浇了水就出门了。我想花还需要阳光啊，于是我就好心好意，费了好大的劲，把花都拔出来放在窗台上一排，我让他们晒太阳。然后舅舅回来的时候看到一排躺在地上的花， 可能舅舅也想躺下吧。 我的天哪，这 老师没讲他还需要土壤吗？土壤和养分吗？ 哎呀，需要阳光和水，这孩子理解能力太强了。 听不全可真是。广告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缓缓 啊，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68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哎，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呢现在部分地区在下雨，而且呢早晨这一阵下的比较大。现在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海淀、石景山、丰台、房山、门头沟，这一块呢基本上移动性比较小，整体来讲呢现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还是集中在石景山、丰台和这个房山这一块的话呢，短时强降雨是比较大的，有些地方就是说今天早晨已经下了7-8个了，所以说呢这个雨强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雨呢容易造成部分路段的积水，而且有些路段积水恐怕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丰台、门头沟、房山、石景山、海淀这块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雨，而且呢驾车出行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绕开低洼地段，以免呢造成其他的事故。下雨呢路面也是湿滑的，那么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上午呢应该在这一块的降水是从9点钟之后就会逐渐减弱，因为它的移动性比较小，基本上就是在这一个区域活动，所以说呢对其他的区域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区域并没有降水。未来呢就是今天上午各地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有时候有些地方恐怕雨强也比较大，所以呢今天上午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雨的。那么中午以后呢降水逐渐停止，那气温呢会加快上升的步伐，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那么这个气温呢应该说这个并不是很高，不过呢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天气是闷热的， 所以下午出行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关于降雨情况呢，其他地方也是有些地方下雨还是不小的，比如说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还有河北的南部、河南大部，云南西部，还有广西的南部，这个广东的西南部，还有海南岛，这些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大暴雨的量级呢应该在100到140毫米期间。这个上述地区呢，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水量恐怕得这个40-50毫米，局地会在60毫米以上，也会这个伴有雷雨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其他地方就是一个高温情况了。中央气象台啊也发布了高温中暑预报。今天白天呢，在这个河北中部啊、河南的东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还有江南、上海、浙江中西部，这个重庆大部、四川盆地东部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这些地方呢，特别容易，因为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特别容易发生中暑。其中呢，陕西的中部和东南部、浙江西南部、安徽的西南部，还有湖北西北部和东部、福建西北部，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范围是很大的，还有湖南啊、重庆啊、四川盆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不单会发生中暑，而且呢它的气温都特别特别高，而且呢湿度也特别大，尤其是在这个陕西的关中啊、湖北东部这些地方呢，这个局地啊会特别特别容易发生中暑，因为它的气温都基本上接近40度，空气湿度都在80%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谢谢刘工。好的，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京藏高速主路距离建材城西路出口400米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小心避让。还有呢，是在京藏高速主路居庸关路段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山区的路段呢，也请您注意驾车安全。在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莲花桥到天宁寺桥车多啊。那么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您小时候做过哪些特别独立的事儿。嗯， 来我们这儿炫耀炫耀。 嗯，来看一看啊，有位朋友叫杨石豆说了，我小时候自己搁在家玩的时候就没事了，玩没得玩了，就发现了我爸爸的海鸥相机和上海牌手表，我决定拆开来看一看。 您这应该互动昨天的话题。 哎呀，然后等我，这是独立完成的一件事情啊，等我爸爸回家看到我拆完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他就愣了，把我暴打一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拆过任何东西。长大后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扼杀了一个工程师。不，我想说你爸爸可能拯救了很多人。 怪不得不能互动昨天的内容，因为没给修上。 哎，对。 这个数学宝贝说，不是小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家里给学费生活费，大二开始打工自己养活自己。 嗯， 大三大四不仅自己养活自己，还每个月给家里钱，毕业后出国留学，勤工俭学，自己支付学费生活费。 这棒棒的，这太棒了啊。 这还是一位姑娘。 哦， 你这什么语气，你 真是啊，这好，特别棒，特别 好，好姑娘， 嗯，好姑娘啊，这咱们俩说出来， 防着点大帅， 味儿都变了啊。姨说了啊，96年，6岁，自己经常一个人从德胜门坐公交车回昌平奶奶家。 哎，这挺远， 你要别碰上今儿这天儿啊。有一次呢，不知道为啥怎么着，这个车都不来啊，我就在德胜门旁边找了一黑车，上车就走，浑身上下只有一张月票和月票里的10块钱呀，跟司机说到地方给钱，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独立，反正我自己现在哪儿哪儿都敢去，是没什么敢难到你，您这拿张月票您都敢打车去昌平啊？ 还是黑车？ 哎， 你这成傻大胆了。 不是，这黑车司机碰见货，碰到一个比我还黑的， 这赶人家好心眼了。 哎，对啊， 看你危险，这大家轻易都别坐黑车，更别说小朋友了啊。 对对对。 哎，再来说说别的朋友。 嗯嗯 啊，这什么这个小学暑假买包花生，买盒午餐肉， 嗯， 玩游戏机去了。 嗯， 现在厨艺可以吧？就是爱吃啊。 嗯， 没问题，卤肉。蒸鱼、筋都巴脑、包子、花卷、大烙饼，都说我做的好吃。 嗯 啊，曾经卤的鸡蛋，老婆一天吃了10个。 哎呦嚯！ 怕他吃出问题，我都不敢做了。 哎呦 嚯的！哎呦， 你瞧这，你瞧人这炫耀炫耀是吧？哎呀，为了我做饭好吃到什么程度？好吃到我怕别人吃伤了，我都不敢做。哎呀， 这郭银奇说了。哎，我小时候独立事情太多了。 哦， 因为比较淘气，所有家人亲戚啊，最深刻的就是我妈在生我弟弟的月子里。 哦， 哎，我独立的把姥姥家的下蛋机给抓住给卖了。 你是多讨厌二胎？ 卖的时候是把奶奶拉下了水。 哦， 案发后呢，奶奶无奈的去给姥姥解释。 哦， 你说这闹两家都消失到这个级别了。 哎，对对对。 那时候我6岁，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卖那只鸡啊。这件事被家里人说了我10多年，10年后就独立的来到了大北京。 哦， 我们朝阳大悦城是大太阳。 哦，这个好。 大家朝阳大悦城的朋友们， 可以 家养了鸡要注意安全。 对，你们周围有一只专门卖鸡的。 太可怕了，你这。 看一下啊，日本的魔草儿也发来了微信啊，说这个我小时候2年级、2年级放假就开始自己在家待着了。 哦， 啊，自己发呆，然后爸爸妈妈上班呢，所以就把我反锁在屋里。 哦， 写会儿作业，玩会儿游戏机，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不甘心一个人在家待着呀，老有小伙伴来敲门找我呀，我就灵机一动，顺着墙头把钥匙扔出去，让小伙伴们从外面把门开开，放我出去。哦，等我妈快回来了，我再赶紧回家，再把门锁好。好，从未失手，够独立吧？哎，莫草儿妈妈呀，你要不听听我们节目？ 不，莫草儿，你这么说，你让娃听见以后跟你斗智，你爽不爽啊？ 哎呦， 昨天还骗人家孩子， 嗯， 骗魔童，说什么路过日本有个卖二手那个东西的叫大黑屋。 哦， 然后小宝贝儿就问，因为他写的是汉字嘛， 哦， 这大黑屋是什么呀？说不听话的孩子，日本不听话的孩子都送这屋里。 好，典型的吓唬人的这种。 没事儿，宝贝儿，有人给你扔钥匙，你妈就干过。你说你炫耀？ 对，你说我不怕你关。 嗯， 我可以找小伙伴给我扔钥匙。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由北京文娱广播和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7月28号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届时呢，话剧暴风雨的导演 Tim 修普、主演濮存昕、李小萌等将会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如果你想面对面与国际名导交流，如果你想一睹濮存昕濮哥的风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话剧暴风雨，快来参加我们的戏剧沙龙活动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刚才不有听众去看油菜花了吗？哎，我们这儿就近有这个万亩景观药田， 哦， 精雕绽放，既能入药还能观赏， 哦， 这个厉害哈。射干的这个花朵橘红艳丽，单身的蓝紫花小而柔弱，啊，黄白的金银花清新素雅。 哎呀， 这一般都是吃的药材哈。近日呢，3万多亩既有药用价值又有景观效果的药用植物正值盛花期，在房山区石楼镇的千亩林地盛开啊，成为了市民京郊避暑游览的新选择。目前这里种有这种这个，比如说木香300亩，单身300亩，很多很多啊。在林间形成了很好的景观效果，既有中草药的花啊茎，这部位都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还特别好看啊。比如说这个射干啊，它这个根茎呢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止咳化痰的功效。咱们这个慢性咽炎是不是都 是吧？我们要不然去看看吧。 像丹参的根呢，则具有活血去瘀、痛经止痛的啊这个疗效。所以到那儿大家还能了解知识，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地点啊， 啊， 这个叫房山区石楼镇啊，在千亩林地上盛开着，房山区石楼镇。 能不能体验中药材的制作呢？ 哎呀，这个怕再制出来的药死人啊！来看一下， 哎呀， 这个， 大帅先尝一尝。 大家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这条新闻吧。 对对对， 进入暑期，乘坐飞机出行的儿童明显增多了，其中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旅客数量也明显增加了。据了解，每年暑期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数量比平时都会增长10余倍，但每个航班对此类儿童旅客的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以南航为例，一般100到200座的飞机，每个航班不能超过5个这样的孩子， 要不然照顾不过来了。 对，200到400的宽体客机，每个航班不超过6位，因此，如果旅客有申请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的需要，需要提前到直属售票处来提出申请。记者查询部分航空公司的官网和客户端，发现一些航空公司也可以在线提出申请。在为无成人陪伴旅客这个购票的时候呢，必须出具无陪伴儿童的户口本或出生证，以及他的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份证，需要提供始发和到达站的接送人员有效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并且确保所有信息真实准确。乘机当日呢，凭无陪儿童的这个乘机申请书、户口本或出生证明到值机柜台办理乘机手续。 对，这个航空公司也提醒呢，为了确保无成人陪伴儿童安全顺利抵达目的地，接送双方需要提前做好充分的沟通，对航班信息以及可能出现的延误等信息及时关注。为了避免突发情况呢，建议送机的亲友等到航班起飞后再离开。对，你不要把孩子送上飞机就走了，就这飞机没开， 飞机没开啊，可能孩子下机了啊。 下机， 对，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去国外旅游签证过期了怎么办呢？ 去某个国家一定要在签证的有效期内前往，且不能超过规定的停留期，如果超过了就属于非法逗留，我们绝不提倡这种行为。当然不小心你超过了，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当地的移民局办理这种延期的手续。 那如果不同国家对于签证过期的处理不一样啊，有的要缴罚款，有的还会被拘留，有的可能直接驱逐出境并且拉入黑名单。 罚款多少也不一样。 所以签证过期又想回国，这种情况可以先到移民局咨询一下，看怎么处理，该缴罚款缴罚款这个有的是在出境的时候缴纳该办理延期就办理延期，不然会影响登机，那就划不来了。 我觉得还是别延期了， 您也别那么 心 大 啊更大的事儿。 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我、又有这么多朋友发过来了， 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儿，咱先说一下吧。赵斌说刚遇到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一个阿姨带着一个4-5岁的小女孩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老远我就看他们一直过不去。我到跟前就把这车停下来，示意他们呀，让他们先过去。感人的一幕来了，等他们走到我车前的时候，小女孩还特意从滑板车上下来给我鞠了一躬。 哎呦， 真好真好。 以前老在就是视频上看到过这种 别人是吧？他说瞬间有种泪崩的感觉，我特别想分享一下。虽然今天话题不 没问题，如果大家遇到这种的事情，我们欢迎分享。 对，天天都相符、 天天都相符， 真好。我觉得这种互动特别好。 是。 那赵斌做出的这种善良的举动， 我们也要表扬。 对小女孩回馈的这种致意啊，都是让人觉得很感动、很温暖的、谢谢你们， 谢谢 赵斌， 大家都感动啊。 对，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韩彻说了，小时候呢，在院子里啊，和小朋友玩。90年代那会儿也没啥玩的，咱们也就玩个跳楼梯啊，看谁跳的阶梯高啊，4阶、5阶啊，从楼梯上往下跳啊。说那是也就7-8岁吧，我当时就说我跳10阶，直接从半层楼跳下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可不嘛， 伤的不是很严重，现在想想没废真的是万幸。哟，这要不说这小孩啊，他有的时候心真大。大家家长一定要注意。 哎，你知道小孩比成人的骨头多吗？ 啊，是吗？ 啊，多出90多块，99块好像。 他早就会 慢慢就闭合了， 闭合到一起， 对，就长成一块了。对， 哦、 小孩的骨头反而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他柔韧性啊什么都会好一点。 来看看啊，杜芬舒斯。你说 我 说 这 A 乐不是 A 乐乐、终于能听完节目了，因为迟到了。 行，你这心态特好。 对， 迟到了不要紧， 我们向你也致敬。 听完节目了嘛，就来看一下杜芬舒斯 啊。他说那个我小时候啊，家门口还是有种地的，那时候放学和我姐姐一起回家、路过一个菜地，那是一片土豆地。我发现那地的土豆秧子呀全都被拔了，然后呢我就用脚没事就踢着那个地里的泥玩啊。踢着一会儿踢出个土豆来，一会儿踢出个土豆来，我就说姐姐快回家拿小篮子，我们来捡还有剩下的土豆。 小篮子， 哎，然后姐姐就拿来了小篮子，捡了一个两个，我就一起踢，又踢一踢，发现越踢越多，然后我姐姐就回家拿了麻袋，然后又装了一麻袋。然后我和我姐那时候才上小学，我们就俩就都给搬姥姥家去了。然后结果没过多久，人家种土豆就又来了，说我们那土豆还没收呢，就让你家俩孩子给我们收走了，而且关键是挖的时候就光挖大的，不把小的都留下了， 还挑了挑。 哎呀，这孩子第一次独立偷土豆， 采摘， 哎，采摘， 但你没付费。 你后来发明了开心农场是吧？ 哎，曹宇说，我一直很独立，从上小学就开始上学自己去，放学自己回。脖子上挂着钥匙啊，那会儿都是那样的 哦。 回家自己写作业，你那照片怎么回事？ 哎呀，这我就 写完了，等我念完 啊。好， 写完了，楼下很多小伙伴等着、我一块玩，爸爸妈妈下班再把我接上去，从来都没用父母接送过。 哎呦， 陶宇，我也向你致敬。接下来问一下、大帅，你和一个姑娘， 哎呀， 漂亮头发， 这个要特别说一下，我一直以为就都找不着这些姑娘们，没，是这样，就是这个是 小 影 小盾 。然后呢应该是去看他那天去看话剧、就买了奋不顾身的爱情那场剧的话剧、没想到他看的正好是我们演的那场、主持人版的。然后呢小盾当时就上来说，我天天早上听你节目，然后我们就一起合影留念了一下。 那为什么把你俩手之间这个位置打马赛克呢？ 这个就为了你知道吗？ 啊， 马赛克的地方有很多的故事。谢谢小盾啊， 谢谢小盾。 当然，那个尤其是你知道，在演出完了以后啊，会遇到我们的很多听众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当然。邢红辉说：“那我跟你说，1962年，我10岁，3年级，放暑假的时候，独立看完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红岩。 哎呦， 虽然有很多字不认识，但我确实读完了。虽然有许多字不认，但是情节看不懂，但是许云峰、江姐、刘思阳等等一大批英雄形象都活在我心里。后来成年之后又读了一次，现在这书都珍藏在我家的书柜里。 哟，这可真是不是 太不一般了，这个。 嗯，读里读完了一本《红岩》啊，你说你那时候真的是这么爱读书。 我读了，我第一本读完的长篇的小说是什么呢？ 哎，咱们可以改天说一说， 单独说这个哈， 说说这个 长书 长篇书啊。来看一下，米娅说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实验或者操作。 哦， 有一次呢，我在我姨家玩啊，他家有一个鱼缸，有一缸鱼，他去买菜让我自己玩。那你说的让我玩吗？百无聊赖中啊，我就想试试鱼的各个部分，鱼鳍到底有什么用？于是呢，就找了一把剪子。哎呦， 小朋友呗，他 就把鱼各个部位都给剪。哎呦，我天哪！ 好，我们不忍 再读下去了 啊！ 你这个简直哦！ 他，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也想说，你这个 科研， 你从小就敢做这种事情了，是不是？要不然就做医生，我能第一个想到的医生，是吧？ 医生干不干？ 就不，首先这种解剖这种事儿，他小时候就敢干啊。哎呀，好吧， 我们俩不行啊，读半截都不行了。 对，真读都不敢读了啊。 嗯， 这太柔弱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一听一些奇闻异事 吧。 啊， 缓缓， 缓一缓。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一些奇闻异事啊，咱们来关注一下酷暑的时节，室内的高温啊，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 晒懵了呗。 就来自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研究人员报告说了，2016年的夏季，他们在波士顿连续12天，对44名20岁左右的健康年轻人进行了实地追踪调查。他们在这些学生的宿舍里装配仪器，测试室内温度、湿度等参数，并利用可穿戴设备监测他们的身体活动和睡眠的模式。 哎，调查期间呢，前五天气温是夏季正常气温，接下来五天热浪来袭，最后两天呢比较凉爽。嘿，每天早晨学生们睡醒之后都会马上在智能手机上进行两项认知能力测试，结果就发现呢，五天热浪时间内，与24名住在装有空调的宿舍中的学生相比，没有装空调宿舍里的20名学生在一系列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普遍要差。研究人员说呢，这表明在夏季热浪来袭的时候，室内温度对人的认知能力会有明显的影响。 我觉得首先它的这个热，它会影响人的心情绪， 而且都有点 会燥， 有时候会缺氧 啊，会燥，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你别认知、 就是、 认知需要，就我觉得注意力集中了， 咱们这儿就热蒙圈了，然后他是吧？但是人家科学的话说是对高温会影响人的 认知 能 力。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 还有点时间 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奇闻异事。 好好好。辉子说第一次包饺子，当时我妈不在家，饺子馅儿已经是现成的了， 好， 我就开始和面，哎呀，这面和的太软了，用一个皮儿包馅儿都兜不住，哎，来吧，两个皮儿，两个皮儿也漏 啊。 后来我爸说你包好就别下锅煮了，直接上蒸锅蒸吧，要不然就成一锅片汤了。 关键是你爸居然还在家， 哎，对，就是爸爸可能就是想锻炼他一下呗， 哦， 或者要不然就 爸爸不，爸爸是我也不会干，你来吧。 那么爸爸就是不会。 啊，花仙子说了，小时候呢，好像。这个什么最得意呢？我有个绰号叫贼大胆儿啊！ 哎呦， 各种虫子随手拿来就玩，蛇也可以放在手上玩来玩去。呜，你这个是个特殊本领啊，很少有不怕这玩意儿的。小学毕业那年，带着小伙伴们连招呼都没打，小学毕业我们就去了野三坡郊游。小学 真是够野的， 你真的是贼大胆儿啊啊！ 大哥没有偶像包袱说了啊，我小时候87年的夏天。我3年级，我在复兴门音乐学院上完课，我也没等着车，